进了屋子，一看慈禧太后竟然也在，赶紧叩头问安。一见庄守和，慈禧太后的脸就不由得沉了下来。 庄太医，你是不是吃干饭了呀？哼，这么点病都看不好吗？ 慈禧太后的脾气他能不了解吗？一看慈禧太后发怒，赶紧趴在地上谨慎地回答， 太后息怒，是微臣无能。 说到这里，庄守和偷偷瞥了眼，看慈禧太后的脸色没有变化，又接着说， 太后，李总管这病要想早些好也不是没办法，只是…… 快说，只是什么呀？ 慈禧太后一听有办法，急忙就问着， 太后，只是没有药引子千年老参。 千年老参？那宫里不是有两只吗？ 宫里原先是有两只，可是一只太后您用了，一只当年让东边用了，所以 只要有法子，还有什么能够难住慈禧太后呢？只见他当即令李三顺传旨，凡有千年老参者献进宫来，官升二级。 哎呦，这可是个诱人的消息， 一传出来京城顿时哗然。可谁知两天过去却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为啥呢？那些想升官想趁机巴结李莲英的人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找不到。那些有千年老身的人，因为厌恶李莲英的为人，就是不献给，这可把慈禧太后给急坏了。却说李莲英的至交好友刑部尚书刚毅听到这个消息，更是格外的卖力。这天刚毅一大早就出门了，直到正午时分才回到家。刚进屋，夫人满面笑容地迎过来，刚毅一见就没好气地说， 笑，整天就知道笑，也不会帮我想个法子出来。 老爷，我正想到这件事，兴许有门啊。 刚毅一听，赶紧把夫人按到椅子上，笑着脸说， 夫人，快说到底是什么事啊？ 刚夫人依旧满面笑容，不紧不慢地说， 你不是说我整天就会笑吗？为啥不自己想法子？ 好夫人，你就别吊我胃口了，快说到底什么事啊？ 这还差不多。前些日子啊，我去恭王府聊天，无意中听恭王福晋说他们有只千年老参，就是不知他们用了没。 哦，真的？你没骗我？ 刚夫人笑着点了点头。刚毅也顾不上吃饭，抄起衣服就往外走。夫人一见忙说道， 老爷你还没吃饭呢，吃了饭再去也不迟啊。 不迟了，免得让别人抢了先。 说着人已经出门了。西北风呼呼地刮着，可骑在马上的刚毅一丝感觉都没有，他的心里实在是太高兴了。千年老参，只要有了你，我刚毅可就要官升二阶，说不定总管也高兴，在太后面前给我美言几句，那我可就……想着想着，刚毅禁不住大声笑起来，那笑声是那么的刺耳难听，就像乌鸦在叫。不知不觉间，恭王府已经映入眼帘。刚毅跳下马，不等门人通报，便急匆匆冲了进去。恭王爷此刻刚吃过午饭，正在那里面画着画，忽然门啪的一响， 惊得恭王府手一抖，不由得大怒起来。转身一看，哦，是刚一，跟李莲英是穿一条裤子的，更是怒从心里生，喝问道：“ 刚大人，不知有什么急事，以至于这么莽撞，连骑马的规矩都忘了。” 刚一这才从兴奋中缓过神来，急忙说道：“ 王爷息怒，下官多有失礼，还请王爷多多包涵。” 忽然，他看到了桌上的画。这是一个牧童在观看两个老者下棋，牧童的手里拿着鞭子，嘴里含着一枚核桃。他便趁机笑着说：“ 王爷真是妙手丹青，你看这画栩栩如生，只怕吴道之在世也要佩服得五体投地呀。” 恭亲王冷笑一声：“ 呵呵，不敢当，吴道之如果活着，绝不会把樱画在口中的核桃画到鼻子上。” 刚一仔细一瞧，果真如此，这才明白过来，干笑两声说：“ 王爷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下官扫了您老作画的雅兴。”“ 快说有什么事，我这忙着呢。”“ 下官听人说您这有只千年老身，不知是不是真的？” 听了刚毅的话，恭亲王顿时明白过来，主意打到我头上来，我就是喂猪吃也不会送给他。于是冷冷地说：“ 有又怎么样，没有又怎么样？” 刚毅这会儿满脑子都是想着升官发财的事，也不看恭王爷的脸色。 王爷，李总管近来身体欠佳，急需一只千年老身，王爷如果有的话，您看能不能？” 没等他话说完，恭亲王开口了：“ 我以为是谁呢，他不是权势挺大的吗？怎么自己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？”“ 王爷，你也知道这千年老身极其稀有，哪那么容易搞得到？如果王爷您不愿献出来，您看能不能卖给下官？” 看着刚毅这副厚颜无耻的样子，恭亲王不由觉得恶心。“ 别说了，告诉你，这千年老身我谁都愿意给，就是不愿给他。没什么事赶紧走，别弄脏了我的地方，走。” 话说这恭亲王为什么如此恨李莲英呢？其实说起来啊，还和慈安太后的死有关。慈安太后死后，金愧安奉在慈宁宫，不管是多大的官，在这尊严的地方，当着亲王的面都是垂手哈腰、毕恭毕敬的样子。谁知李莲英仗着慈禧太后撑腰，竟然背着手仰着头，随意散步似的踏上慈宁宫的台阶。恭亲王本来就听说慈安太后的死与他有关，见此情景，便将李莲英来个五花大绑。谁知慈禧太后来了以后，仅仅轻轻地责怪几句，便将李莲英给放了。再加上李莲英平日里仗着权势为非作歹，因此恭亲王对他恨得要死。这会儿听说李莲英病了，巴不得他早死呢，又怎么能将千年老身送给他呢？那刚一满心的高兴而去，可谁知啊，竟让人家给赶了出来，心里真是越想越生气。我好歹也是个尚书，你恭王爷也太过分了吧。回到家里，拿起酒瓶子咕嘟咕嘟的喝，刚夫人一看情形不对，也不敢说笑了，急忙好言相劝。等刚毅把刚才的事儿一说，她也是不由得为丈夫生气，于是说：“ 老爷，他恭亲王也太过分了吧，这口气咱一定要争回来。”“ 争个什么呀，他是王爷， 我有什么办法？ 你呀，怎么这么糊涂啊？献人参的事情，那是太后的意思，她不献给，你不会找太后去说呀？ 对呀，对。 听了夫人的话，刚一哲才醒悟过来，赶紧扔下酒瓶，骑马直奔皇宫而去。慈禧太后这阵子因为李莲英病了，没有人伺候，正焦躁不安呢。一听刚毅的话，不由得大怒，急忙命令李三顺召见恭亲王进宫。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恭亲王，慈禧太后冷笑两声： 恭王爷，听说你有只千年老参，不知是你没看到我的谕旨，还是不想献呢？ 太后，谕旨臣是看到过，不过…… 慈禧太后一听，怒声的呵斥道：既然知道了，为什么不早早献进来呀？ 太后息怒，如果是太后您身子有恙，臣就是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不献，只是这奴才嘛。太后，是否忘了我朝的祖训？太监不得干预政事，官级不得超过四品，违者处死吗？现在这奴才仗着您撑腰，干预政事，为祸后宫，因此，臣想，不如让他 住嘴。 不等恭亲王说完，慈禧太后又高声喊道： 我看你是越来越大胆了，恭王爷。既然这样，那好吧，我身子不舒服，快去将千年老参送进来。 这…… 恭亲王当时就愣住了，可又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好回家将那千年老参贡献出来。有了千年老参做药引子，李莲英的病果然一天天的好起来。这天，慈禧太后刚退朝，就径直来到李莲英的房里。李莲英这会儿啊，正坐在床上喝着铁观音茶。这铁观音质地重如赤铁，外形美如观音，泡在杯中呈现了叶绿红边，所以俗称绿叶红，其滋味清爽而醇厚，回味甘润无穷，是乌龙茶之上品。见到慈禧太后来了，李莲英急忙放下杯子，跪在床上叩头请安。 哎呀，莲英啊，看你神色是不是好多了？ 谢太后，奴才今天好多了，正说过会儿去给您问安呢。 看见李莲英病好了，慈禧太后内心真的是无比的高兴。这阵子由于李莲英病了，没人能服侍的那么体贴，慈禧太后可真是食不甘味啊。这会儿一见她好了，自然是满心的欢喜。忽然发现房中十把椅子倒有六七把用黄缎子盖着，慈禧太后一愣神儿，说道： 莲英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回太后，这都是太后您做过的，不罩起来怎么成啊？ 原来李莲英生病期间，慈禧太后不时地前来探望，每次坐的自然不一定是同一把椅子，这种事情十分平常，谁也不留意。可谁知李莲英真的是独具慧眼啊，发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。因此每次慈禧太后一走，他就让李三顺用黄缎子把太后坐过的椅子罩起来。黄缎子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用的， 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，所以一经罩上，别人就不能走。听得李莲英的话，慈禧太后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连声地说好。也难怪，如此细心的奴才哪里能找出第二个来呢？俗话说得好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慈禧太后对她的病如此的关心，李莲英怎能不报答一下？更何况只有如此，才能使她更讨得慈禧太后的欢心。因此病一好，李莲英便挖空心思琢磨起来。谁想无论怎样开动她那36个转轴、72个心眼儿，就是想不出一个好法子。为啥？旧的法子不灵，一定要有新意，要别出心裁。话说这一天，李莲英又将他那机智多谋的徒儿李三顺叫唤到房间商量起来。李莲英愁眉苦脸地说道： 哎，人都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怎么咱师徒想了这么多日子，就是想不出个好法子来吗？ 李三顺能不急吗？想出个好法子他自己也有油水啊，可究竟用什么法子好呢？一时间师徒二人抓耳挠腮，急得满屋子乱转。忽然听到外边一阵脚步声，师徒二人趴在窗上一看，哦，原来是光绪帝给慈禧太后请安来了。 亲爸爸，儿臣给您请安了。 哎，这光绪为什么叫慈禧爸爸呢？而且是亲爸爸。原来是这样的，自从咸丰11年慈禧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以后，便爬上了统治全国的宝座。同治光绪年间更是一直处于尊贵显赫的太上皇地位，这样高贵的地位只有皇帝的父亲才能享有，所以慈禧太后就用尽心机让光绪皇帝对他以男子的称呼叫他爸爸。而光绪帝本是醇亲王福晋所生的，而醇亲王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，因此慈禧太后就厚着脸皮让光绪皇帝叫他亲爸爸。之所以加上一个亲字，就是为了排除非亲生的嫌疑。再说那李三顺听到光绪帝喊慈禧太后亲爸爸，不由得灵机一动，对呀，怎么这么笨，没想到这一层啊，脸上不由得露出得意洋洋的神色。李莲英一看他这样子知道有门了，急忙高兴地说： 三叔，是不是有法子，快说出来让师父听听。 师父，主意徒弟倒是想到了一个，只是 到底什么法子，怎么又啰嗦开了，快说。如果行，师父让你带蓝顶子。 师父，太后不是让皇上喊他亲爸爸吗？我想咱就称他老佛爷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 什么？老佛爷？ 李莲英听了不禁一愣。李莲英为什么有这样表情呢？原来呀，女真族早年游牧于白山黑水间的时候，对首领称为满柱，满柱是佛号曼殊一词转化而来，汉语的意思就是佛爷吉祥。清王朝建立以后，将满族满柱的词译成汉语佛爷，从此便成为清朝历代皇帝的特称。而前边加个老字，岂不正是太上皇的意思吗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上有他的风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地待在家，静静地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，长长的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剪你地上偷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你的情话，你的谎话。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，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？ 是无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